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，玉敏射马主持，玉敏、尤达、钱伟乐。 所以我心水咧就攞呢、這个八号嘅奇妙日做胆啦，咁啊拖五号嘅惯性积极，六号开心好友，十号嘅旅游牙督，十二号超额认购。 咁三四重賽咧就攞只三號嘅孖寶嚟做複式馬膽咧，就三拖四六九。咁如果你注馬可以有多啲注馬嘅，咁就三四六九四隻穿雲。 咁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係攞四號多多做膽啦，拖一號雷工作，二號火八合，三號神州駿馬，五號暴鯉如飛，三四重彩就一二三四五五隻互穿撈亂嚟買。所以教主的心水就是拿十一号肥仔威威做胆拖，一号勤德兼备，二号成大光辉，三号又是红，四号闪得快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翻翻嚟第三节。嗱，其实而家即系全世界都喺度封中国噶啦，而家系嘛？应该系嘛？连啲航空公司系咪？连啲国泰都有九成班机。即係取消啦，係咪？咁呢個最新嘅消息就係嗰個澳洲第二大航空公司，維珍澳洲航空下個月二號開始永久取消香港航線，係咪？嗱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當然呢一個所謂武漢肺炎喺香港肆虐，而且個疫情不斷即係擴散咧，即係對香港當然即係嗰個國際嘅即係形象影響就非常之大嘅，係咪？咁啊，經濟就一定係死得㗎啦！啊，嗱，我早兩日喺的士度咧，就有個司機就話，佢話咧，我問佢生意點啦，佢話咧，即係喺個社會運動即係如火如荼期間咧，初期咧佢哋都即係覺得係有啲地方唔方便啦。咁但係佢哋嗰啲人有特定嘅地點、特定嘅時間，係咪？咁所以冇問題嘅喎，佢話嚇，咁我自己遇到啲路有啲路我又唔去，咁啊搞掂咯，係咪？咁但係佢話今次呢，上一次呢，佢話嗰幾個月呢即係最惡劣嘅時候呢，就係唔見咗三成生意，但係而家呢即係得返三成生意。咁佢話嗱，你計下啦，租車連埋入氣成本差唔多六嚿水，佢話我而家做七嚿幾水生意， 即係白做， 即係執得個百零蚊做嚟托呀，你話係咪？好啦，呢啲即係的士佬固然就係慘啦，係咪？零售、餐飲，哦，真係大鑊啦，係咪？而家嘅情況比所謂呢、這個即係反送中運動期間，哇，真係惡劣得多，係嘛？咁你而家仲嘈咩咧？係咪？而家你有得對比啊嘛？有對比之下就覺得，咦？嗰陣時啲僆仔出嚟搞事唔係咁咩啫喎？你差佬唔出嚟就得噶啦，係咪？你差佬出嚟發癲咁打人係嘛？你而家冇乜警報㗎，佢哋所以守痕嘅，所以咧呢兩日一見有人示威又喺度打人啦，你明唔明啊？有冇打人癮嘅？已經上曬癮㗎啦！鬼唔忙呢班冚家產全部中網武漢肺炎，屌你乜惹埋佢全家，最好就係嘛？你而家咪即係有啲人咪即係區議會有啲區議員話叫佢哋去大陸。 吓！屌你啦，武汉， 唉，保卫国家啦！屌你去武汉赈灾啦，即系等于成龙，屌你啦尾！你净系捐一百万俾人有鸠用咩？咁家产你成龙应该入去一齐，系嘛？屌你，即系最好就系即系我嗰个建议嘅啦，你咪同啲人打车轮咯，嗰啲中招嗰啲，系嘛？我叫林郑月娥同啲即系喺香港中招嗰啲大陆啊同胞同佢打车轮啦，系咪？又唔使戴口罩，你係嘛？你話唔使戴嘛，係咪？咁咪同佢打機輪啦，睇下有咩後果咯。而家好易中嘅，原來係 你唔知我睇到 Facebook 啊，黃任康醫生話佢同佢老婆食飯，嗰張台要隔好遠，我而家同你隔得太近嘅。因為咩？你成日出去唔知去過咩地方，所以我今日唔戴口罩好撚錯嘅，分鐘係俾你中到嘅。你咪喂人與人之間距離，你唔戴口罩要隔遠啲添啊，係咪？好似我哋而家做節目口沫橫飛咁啊，大佬啱唔啱啊？係你危險啲咯，照計就係係咪？ 我冇講喺 呢個係你冇講我嘢嘛，你危險啲啦，係咪？所以咁嘅情況底下，你叫人唔戴口罩？是吧？唉，我哋本嚟有一段片去放嘅，不过我又费事益呢个契弟啊，杨润雄系嘛，咁佢即系话要停课啊嘛，系嘛，停课嘛，停课同埋嗰个呢个中学文凭试唔考啊嘛，咪就延迟啊嘛，系咪？咁开记者会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佢同个常秘都冇戴口罩，咁啊考评局嘅秘书长咧就又戴，咁佢点解唔戴口罩咧？系嘛？咁佢話我身體冇乜唔舒服噶，身體健康，同記者又有一段距離，所以無需要戴口罩咁。唉，咁啊即係呢啲就係主要官員。咁你話死得未咧？係咪？嗱，所以而家嘅情況咧，其實就大家都係要小心噶啦嚇。23宗確診啊，跟住就死咗一個人啊。咁然後咧，你就始終唔肯全面封關，就即係將香港人嘅性命啊，身家性命財產啊，即係犧牲香港人嘅身家性命財產嚟俾你自己滿足你嘅私欲，咁啊，就咁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個人咧，即係何止係人人得如豬之啊？屌你！即係呢啲人，即係唉，我都唔識講，邊係人嚟嘅，係嘛？我剛才提到許章潤教授那篇文咧，我而家想講下嘅，因為你睇到林鄭月娥有啲做法咧，同佢入邊所批評嘅呢個當道咧，即係頗有相近之處啊！阿 Nelson 將嗰篇文放出嚟，喺係啦，有啦，啊，有啲字可能有啲人都唔識讀嘅，大佬。寫得好嘅呢篇文，即係如果你講係當然係白話文，但係白話文得嚟，佢即係文白參半，係嘛？鏗鏘有力啊，同埋教授即係教授啦，佢係法學教授嚟嘅，中文好到不得了啊！即係你睇到即係呢啲文字，我係最中意睇嘅，但係好多人睇唔懂啊，真係係嘛？咩此鼠交替之際，九渠首翼。舉國大益，係嘛？啲人咁解都未識解，即係冇得講。即係話咧，武漢湖北啊，就首疫，跟住就舉國大益啊，舉國都變咗疫症，係嘛？神州肅殺，人心惶惶啊！呢啲冇嘢，公權進退失據，以致小民遭殃，係嘛？疾離散佈全球，中國漸成世界孤島。嗱，呢篇文就好長嘅啊。咁佢主要咧就提出九項，即係喺而家嘅情況底下啦嚇。咁佢就提出即係一啲建議咧，有九項嘅，有九項嘅嚇，即係或者佢自己嘅感受嚟嘅嚇。咁喺嗰個第一段後邊嗰段咧，就即係其實都非常之。佢都好大膽嘅，老實講，即係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，呢篇文咧，即係啲人我諗唔敢俾習近平睇嘅。如果俾習近平睇咧，就屌習近平好嘔血，係嘛？跟住就即係原來共產黨嗰個統治咧，即係啊，好似屈榮賢之流話，即係最有效嘅係嘛？咁原來就係咁樣嘅啊。咁啊，阿屈榮賢同呢個許章潤咁點可以以道理計咧？點樣比較咧？係咪真係？係咪你點樣比較咧？喂，佢係美國嘅法學博士嚟嘅，亦都係大佬，唔係淨係個學位，唔係中國嘅學位嘅，淨係係嘛？喺提出呢九項建議或者睇法之前，末後嗰一段有幾句説話咧，真係就係嗰個，尤其是逆例猖獗當口啊，聽落少少。又誒唔係又唔使咁落，第一段，再堆上少少，係啦。尤其是逆例猖獗當日，你可以畫住佢嘛，啊，即係可以煲住佢，我咪睇到咯，即係煲，係啦。尤其是逆例猖獗當口，所謂親自雲雲啊，B 邊個講親字咧？請問， 梗係啊， 習總啊嘛。所謂親字雲雲，心口不一。嗱，呢個咧佢冇點佢名，但係將親字嗰兩個字加上個引號，咁呢個就擺明對住呢個習近平嚟幹噶嘛，係咪啊？ 因為講親字領導嘛。 啊，親字領導、親字指揮嘛，對呢個即係世衛總幹事嗰條賊碌講，係咪啊？我親自領導、親自指揮，係嘛？親字雲雲，心口不一啊！屌，真係心口不一就唔係打你心口個心口，只個心同個口講嘅係唔一樣。OK， 心口不一係咁解嘅。你啲中文差啲都唔得嘅，所以我而家解俾你聽。啲中文水平實在好撚差嘅中國人，你知唔知啊？話自己愛國嗰啲中文水平係好撚曳嘅，係嘛？即係尤其是而家最愛國嗰啲人咧，係好柒曳嘅。包括你香港呢班都係嘅，係嘛？咁你有版俾你睇噶嘛？我諗除咗個曾玉成好啲之外，其他嗰啲屌你乜呢篇文睇得懂？我話佢好撚嘢，我話俾你聽，真係係嘛？無恥之尤啊，大佬呢句真係嚇、意思就係習近平話自己親自領導、親自指揮，口嗰講嗰句同心嘅講法都唔一樣啊！可謂無恥之尤。哇！屌你真係。你话系咪好捻大胆啊？ 直情杀得头啦！ 屌你咪呢啲 杀头文章。 喂，呢啲杀捻梗头噶啦，以前系嘛？而家如果我谂呢篇文习近平系睇唔捻到啦，一定系嘛？ 唔敢俾佢睇。 屌你咩？嗱，你而家杀柒咗许章润咧，真系好笑啦，真系系嘛？好啦，更令国人愤慨，民心丧尽。是的，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爆發，而憤怒的人民將不再恐懼。嗱，呢個就係呢篇文嘅文章主題。憤怒的人民將不再恐懼，就係呢一篇許章潤教授文章嘅標題嚟嘅。至此，放眼世界體系，攜諸全球政治周期，中理務率以來國情進展，僅概略下述九項。知此敬情國人，由戊戌年到己亥年到庚子年呢三年，呢三年就是習近平要做皇帝的時候。所以佢篇文嗱，我由頭睇到落尾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真係反覆再睇都覺得冇得定。好啦，咁跟住嚟啦，九項係咩咧？第一項，政治敗壞，政體德性興盡，係嘛？保家业坐江山，构成了这政体及其层峰思维核心。开口闭口，人民群众不过是搜刮的税收单位，数目自管理下维稳物件和必要代价，供养着维护这个极权政体的大小无数蝗虫。公权下隐瞒疫情，一再延托，只为那个围绕着核心的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，说明心中根本就无身亡无辜而人命关天之理念，亦无全球体系中休戚相关之概念。系咪好精彩啊？ 嗯， 你而家香港有咩人可以写得出呢啲文章？你去评论而家中国，即系吓喺呢一个所谓武汉肺炎里边，你呢？喂，幾句説話就講撚曬咁啊！咩叫做層峰思維的核心啊？嗱，我真係要解俾大家聽，層峰咧一般嚟就稱最高嗰、那個最高領導人就叫做層峰，最高領導人嘅思維核心。咁即係講習近平啦嘛，係咪？开口埋口，人民群众只不过系首括嘅税收单位，数目自管理下嘅维稳物件和必要代价，供养着维供养着维持，应该呢个系维 维族 系维族啊，供养着维族这个极权政体的大小蝗虫，极权政体啊，大佬，唔系我话你极权政体啊，呢个系中国。一個即係學者教授啊，即係呢篇文真係你話，咁你話呢個係咪同香港而家嗰個政府一鳩樣啊？所以其實講一樣嘢好簡單，講嚟講去就係老生常談，民主係咪啊？民主唔係最好嘅政治制度，但係喺而家係咪喺冇其他嘅政治制度好過佢之後，呢、這個民主政治制度就係一個。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咁解啫嘛，其實係，係咪？就唔係好似你屈榮賢話民主，西方民主已經玩撚完啦，你我中國幾有效率啦，係咪？ 如果李屈榮賢有良知理性的，你看看這篇文章，又不要再自己有個套板印象啊！屌許昌潤，梗係屌你咩同香港嗰啲暗黑勢力啊，又外國勢力勾結啊！你講呢啲嘢係嘛？咁即係如果你個思維係咁，咁就大家都冇乜討論嘅空間，就嘥鳩氣咁樣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説明眼心中根本就冇生民無辜、人命關天嘅理念，亦都冇全球體系中優戚相關嘅概念啊！大佬，你發病咧害全世界嘛？你老味係咪？仲要俾人揭發，人哋研究咗個屌你咩？即係嚇 個藥方， 個藥方你老母你自己搶先申請專利啊！唔家產註冊，喂咁無恥到真係，全世界揾一個民族無恥得個中華民族都好撚難啊！講啊講真係， 嗯 啊，當然呢、這個加個絕腳就是、中國共產黨統治底下嘅中華民族，係、嘛？極為無恥，係嘛？好，休息一陣。